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公布在朝鲜东海和庆尚北道浦项一带进行联合登陆训练，这场训练将进行到11月6号。伪军好战集团决定为这场战争玩火骚动投入宙斯盾级驱逐舰、登陆舰、扫雷艇等十多艘伪海军舰艇、陆军、海军、空军的军用飞机、30多辆装甲车和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兵员以及民间船舶。为此，将由美帝侵略军海军陆战队兵力也参加，伙同伪军熟练登陆作战程序。在联合登陆训练开始时，在蔚山庆尚南道开始进行一场以针对紧急计划检查、状况措施演习、主要战争资源的实际动员训练等为主的中午训练。另外，南朝鲜伪军第一军团已策划投入下属全体部队，在金鸡岛、高阳、坡州、扬州和连川一带进行一场为期5天的反潜入综合训练。